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04集《忆往事》。白玉堂张了张嘴，说不出口，觉得肉麻。天尊那个气呀！展昭眼见白玉堂要挨骂了，赶紧上前帮忙。 天尊，玉堂是怕你生气。 怕我生气？怕我生气还不听话呢？ 我一会儿帮你教训他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 展昭拉天尊到一旁坐，天尊气顺了点，坐下跟展昭吐苦水。 你是不知道，他从小都不听话。 是呀， 他都不会拍我马屁，小时候都不会撒娇，戳他一下他就白我一眼，都不会哭鼻子，多戳他几下呢他就说我幼稚。我100岁啊，他3岁就说我幼稚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众人都无语，看抱着刀靠在门框上的白玉堂，貌似有点过分。 我有说过这种话？ 是玉堂太过分了，都没有尽到做徒弟的本分。 天尊可算找到人吐苦水了，就拉着展昭说白玉堂小时候的不孝事迹。 人家小孩子啊，小时候睡觉都要听讲故事，对吧？我好心好意的给他讲故事，可是我讲了2句，他竟然就睡着了。人家小朋友病了啊，都会咿咿呀呀的啊，跟只小猫一样找大人撒娇。哎，他竟然钻进被子里睡觉，问他怎么了啊？他说大概病了。 展昭接着给天尊倒茶，天尊回头斜着眼睛瞄着白玉堂。 大概病了，这是4岁小朋友会说的话吗？你还我的年少无知，还我的天真可爱，你浪费为时20年青春，享受不到童年。 公孙搂着小四子的手抖啊抖，忍笑忍得好辛苦，刚才的紧张也都暂时不记得了。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，白玉堂小时候说天尊幼稚真的没说错。 阴侯显然早就习惯了，摇头对白玉堂表示同情，而再看白玉堂扶着额头，实在是无语了。展昭端着茶壶都不记得给天尊倒茶了，他从小在魔宫长大，怪老头见得太多了，但是天尊可谓是这么多年来他见过最怪的一个，果然本事越大性格越古怪嘛。 他干嘛让你问阴侯不亲自来问我？啊，他能跟阴侯撒娇，他不能跟我撒，臭小子。 展昭边安慰天尊边对白玉堂使眼色。 道歉呀？怎么道歉啊？ 正想着，阴侯走过来拽了白玉堂一把，那意思是跟他走。白玉堂不明白，不过还是被阴侯拽走了。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本来觉得这种事情不要趟浑水，不过架不住好奇，还是跟出去了。展昭觉得阴侯肯定有办法了，于是这边先哄着天尊。不过听了天尊的埋怨，展昭倒是好奇起来了。 天尊呀，那玉堂小时候有没有哭过鼻子？ 哭个屁呀，估计出娘胎那回哭了一鼻子之后就再也没哭过。倒有一次啊，貌似是哭鼻子了，可惜我没看见。 因为什么？ 哦，那时候呢他大概5岁左右，有几个仇家上天山来寻仇，我赶走他们之后假装伤重死了，我好像听到他哭鼻子了，不过等我睁开眼看，他给了我一拳头，一点都不可爱。 展昭突然笑了，拖着下巴凑过来问天尊。 天尊呀， 啊， 你一直不肯告诉我们，其实不是怕惹麻烦或者嫌烦，是想玉堂来求你，是吧？ 天尊扁了扁嘴不说话。展昭也颇无奈，早知道去求求天尊就好了， 天尊可能早就卯着劲儿要告诉白玉堂了，千叮万嘱不让阴侯说，是怕没了这机会。白玉堂去求天尊的机会不多，这次好不容易，天尊是想逗逗他吧，可惜白玉堂性格比较孤僻，也比较内敛，让他撒个娇跟天尊耍脾气什么的，大概他这辈子都做不出来。也难怪天尊总是觉得很空虚，毕竟那么大年纪了，白玉堂也算他唯一的亲人。 天尊呀，其实玉堂时时刻刻都挂着你的。 天尊耷拉着眼皮表示不相信。 你不信啊？我们去看看。 看什么？ 哎呀，看了你就明白了。 展昭拉着天尊出门。陷空岛海边的沙滩上，公孙牵着小四子边走边玩，小四子脱了鞋子踢着沙子，赵普走在爷俩前面，边扫着地面的白沙，边将里边可能扎伤小四子的石头贝壳都踢走。三人后边，阴侯和白玉堂并排走，阴侯依然是悠哉悠哉，白玉堂则是闷闷不乐。 你知道你小时候那老鬼为什么能找到你吗？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摇摇头。 是银妖王在他三四岁的时候跟他说的。 三四岁？我三四岁还是师父？ 他三四岁，你师父的命盘是孤单百年。 他不是有你这个朋友吗？ 我跟他是死敌，你要好好孝顺他，他这一百年都记着要去找你的事儿呢。 我有啊。 阴妖王当时跟你师父说，小游啊，你会孤单百年，一百年后你才会不孤单。等你一百多岁的时候，你会找到一个很可爱的徒弟，他会一直陪着你，让你过得很快乐，还会给你送终。 小游。 白玉堂原本听着阴侯的话，觉得心口有些抽，怪难受的，不过注意力又不自觉地被那声小游吸引。 我师父真名叫小游？ 他名字里有个游字，全名我可不能说，他等着你死缠烂打，打听他当年的威风势呢。我要是替他说了，他还不跟我拼了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突然明白了。 他不说是想我去求他？ 哎，你法子用的不对呀、啊！有空让昭好好教教你，你要跟昭似的脸皮厚点，你就像对小四子那样对你师父就行了。 白玉堂看了看前面挂在赵普胳膊上晃来晃去嘿嘿直乐的小四子，忍不住笑了笑。 对了，经常对你师父笑一笑。 我有件事一直想问。 关于你师父？ 我师父的头发为什么会白？这件事也可以问他吗？ 其他的都可以，唯独这一件还是别提起了。 为什么？ 他忘记了。 忘记？ 如果他不忘记，就活不到今天。 什么意思啊？ 孤独一百年，自然有一些事情需要忘记。 狐妖的事情我会再去问问他。 嗯，他知道的更加详细点，他跟妖狐族羁绊比较多。 你才是妖狐族的后裔吧？为什么我师父跟妖狐族的交集反而比你多？ 哦，他小时候死性子，阴妖王比较喜欢逗他，就跟他逗你的法子差不多。 原来如此。 良久，白玉堂突然开口。 其实我不是对他冷淡。 阴侯看他，白玉堂有些无奈。 我也是在逗他呢，他平时云淡风轻的，逗得他跳脚特别有意思。 倒是蛮有意思的，一百多岁了跟三岁半差不多。 远处的树丛里，展昭看天尊，天尊撇着嘴， 臭小子。玉堂每次住客栈挑房间都住窗户朝北开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开着窗户，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北边，在外面露宿的时候他也习惯性的看北边。 天尊摸了摸下巴看展昭。 哦，还有啊，我觉得他只穿白色不是因为爱干净。 什么？ 他又不是你生的，也没血缘关系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看到他背影都会觉得看到您了？ 我觉得玉堂很崇拜你。 展昭最后下了一记猛料。再看天尊，老爷子原本就长得俏啊，风神俊朗的，那张脸这会儿笑得都开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天尊拍了拍展昭的肩膀站起来。 哎呀，要去睡觉了，天都黑了呀。 嗯，貌似黑很久了。 嘿嘿嘿嘿。 天尊背着手晃晃悠悠，一派逍遥的就准备回房间了，还不忘对展昭招着手。 有什么要问的就来问我啊。 展昭看着心情大好、春风得意、心满意足回去睡觉的天尊，长出了口气。 唉，果然天下没有我摆不平的老头。 天尊突然回来，吓了展昭一跳。 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你外公名字里有个将字。 展昭愣了愣，天尊一挑眉，表示以牙还牙，他报我一个字我就报他一个字，说完心满意足走了。等天尊回了房，海滩边殷侯突然问白玉堂： 哎，你干嘛一直穿白的？ 干净啊。 果然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